锵锵三人行，彩福兄这两天关心什么事儿啊？ 关注大学的事儿比较多一些啊。 哎呀呵，后这有学问哈，出书了。 书这个就不说了吧，这个植入的次数不能太多。 对对对，哎，我就说现在这大学啊也挺有意思的，有时候聊聊，就说突然间闹出一个那个断绝师生关系门，说是人大历史学院有个教授叫孙向周， 孙家周 啊， 对，学生是中间是乡，你给师生混在一起， 学生叫郝向鹤， 反正是孙教授是吧？ 哎，对，孙家周教授， 对， 宣布把这个谁啊，把他这个刚招的一个硕士研究生郝向鹤逐出师门，就是说断绝师生关系。我第一开始听成师徒关系， 刚才这个说这个逐出师门的时候，我刚才突然想，哎呦，因为这次是邀请李菁老师啊， 对， 我事先不知道，因为我就报这个题的时候， 嗯， 我后来听说李菁一块儿说，我当时完了。 你以为是说相声？ 我以为说相声的李菁。 那影射 我 是吧？ 我见到人家怎么跟人道个歉，说这逐出师门不是为您设的，您是反出德云社跟我们这不是。 原来一看假冒这个名人来行骗。 一看女李菁啊，这就放心了。这个 哎，这应该把李菁请来聊聊，对吧？ 直接跑了。这个、 哎，不是这事儿，我看一时看不明白是非，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这个还说起还挺有渊源的，因为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在同学微信群里还有人转发，因为这也是我们母校的事情，然后有、人大，然后正好我一个同学还是这个据说是这个孙教授的学生，然后他就转了这个，后来别人劝他说别转了，说这个老师最近就是被这个烦了，因为大家都来关注都来说这个事儿嘛。我看了，因为也都是从这个新闻也吓了一跳，说犯了什么大的错，至于成这样。但是后来一看，又觉得直觉就觉得好像也不至于，不就是一个青年学生少年轻狂，点评了几句嘛。但是你从表面上的新闻看，就会觉得可能老师会觉得是不是在同行圈里怕挺没面子啊，这个你看我的弟子这么说你啊，所以我得表明我的立场啊，这个坚决捍卫。这咱们师道尊严，我是觉得，但是我就觉得有点。 咱们可以看看他这学者什么模样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哎，这个是 孙家周 老师哈。 对。 哎，看上去不像是个这个很决绝的人呐，这是。但据他说呀，我作为长辈啊， 这看对谁决绝、啊。 对，他说我作为长辈，我也已经是很忍让了。那他就说啊，这个师生什么以道义为先，就是你我的学生，你在这儿说讽刺这个学界叫学界同僚， 嗯， 或者说其他的老师啊，然后就是说我劝过他，但是呢，他继续发表这个言论，所以我忍无可忍，跟断绝关系。但是我听到的最新消息啊，教务说学校现在都是怕出事儿，你知道吧？ 对对对， 这个事儿一闹大了，孙教授呢又写了一个公开信，听说，但是呢、 哦、 被大学摁住了，说就别发了， 啊、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好像也发了一个信， 嗯、 里边也有一些反省道歉之意、嗯。 他发了俩信，就一开始来了一个情况说明， 嗯， 那个文字还行，就第二封道歉信的时候就比较政治化了，就。就是我要沉痛反省，恳请学校在这方面对我收留我什么之类的，我还继续想当孙老师的学生之类的，就不好玩了。 嗯， 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就是， 有人做工作了， 是非不重要，他好玩。 好玩在哪儿呢？ 他好玩在呢，首先这个学生是在微信圈说这老师垃圾，这老师水平太差，我觉得这学生狂。 嗯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大言不惭之书生，书生就是这个样子。再一个老师呢，老师不是用行政权力说我把你开除，不是，是我发声明跟你断绝师徒关系， 嗯， 就是逐出师门和学生发狂言的这种呢，就是百年来我们的很多大学的传统和佳话， 嗯， 就是北大时期经常会说胡适讲的什么呀，咱们要不要把他给赶出去，学生还就是傅斯年他们还在商量，傅斯年是领袖说，哎，讲了一节课他还行，有待观望，先别赶他，就这种的。那你就会觉得，哦，这个还有点古风啊，人民大学听着很正直的一个学校，老师还挺可爱的嘛。 嗯， 我就会有这种。但是就后来这个一介入啊，这个事情就不好玩了，就也不让说话了，这个道歉又太诚恳了， 其实学生未必那样想的，实际上 啊，哎，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好像就是说啊，说咱们少见多怪， 因为那个学生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他不是点评呢，其实还挺专业的，都是什么研究北魏、研究什么的，我在想 秦汉史、啊， 对，而且这个学生还挺年轻的，所以我想至少还是一个爱读书的一个孩子，他。就是先不管他评的对不对哈、啊，至少从他来看这些书，来看到这些学者，他，我是觉得，然后他在自己情况说明里还说自己是跨专业考来的，那我就想，那这说明这孩子还是自己还是有追求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应该鼓励他，而且他替自己辩解，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还是我能，我觉得还是有理由，就是 他 是私人圈里发 的，我觉得他说的不过分，实际上就是你看他最严重的一句就是。某老师是垃圾啊，就这种学问是垃圾。 啊、 那如果我们看季羡林文集，季老师除了他的少年时期的日记特别有意思，除了一些声色犬马的那种记录还挺有意思的。 嗯、 另外就是说，这老师简直是就比垃圾还严重那种词， 嗯、 就太、 啊。就季羡林是学生的时候。 是学生的时候，而且 季羡林当年日记很有意思，写到很多他自己私生活呀、啊， 对， 自己的 那 个。 吐槽 那 些教授就是说狗屁不懂，就这种的。 嗯 嗯 那我觉得在文化界、学问界或者这些文人这些互相吐槽或者相轻呢，你就当掌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没什么。 哎，你讲的这个开了我的见识，因为你看啊，我觉得这个里头有个人情世故让我能够理解，就刚才那个李菁说的这样， 嗯， 就是比如说，哎，我是师傅，你是我的徒弟，你我们就感觉是一个门派的， 对 吧？ 对对 对。哎。跟我同辈儿的这个长辈，你说他，你让我脸往哪儿搁呢？好像，哎，我觉得这不像你说的学术界，这像个戏班子。 对， 你要是梨园行， 武侠，武侠， 对，真正德云社，真的，你要是德云社的话，梨园行里，我觉得是很讲究这个的。 讲，但是学术圈沾点那点气儿，但是有渊源。就是最有名的一次师徒决裂是章太炎跟他老师是清朝的一个叫于越。 啊，于举元， 对他老师呢，就说章太炎实际上政治立场不一样，你要反清的言论啊，就是他章太炎的狂言要比这个学生什么贺啊，那真要狂太多了。我们要把清政府给推翻，这专制独裁政府必须拿下。老师就见了他就骂，见了他就骂，他就发表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叫《谢本师》。这个谢呢，你可以叫谢绝，或者说叫我拒绝你的观点，就是说我是站在我反清廷的立场，你是站在忠君的立场，好吧，让我们分道扬镳吧。然后他就去了日本找孙中山，孙中山就找七八十个人给他接风，每人一杯酒，就入帮了，实际上奏着军乐。哎，你会觉得哇，这段历史整固太美好了。但是人大的这个后半截呢，如果这个学生写一个谢本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宁肯不拜你，我坚持我的学术看法，他就是一垃圾。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玩吗？绝对好玩。 哎，这就是书生意气啊， 这就是书生、啊、 什么叫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是我更爱真理、 啊、 是吧，我这真理大于的老师。 你现在检查我深刻反省我错了，这后边这后半截这太颓了，这个、啊、 人家也有人说，我发现这都是一般都是说今不如古了，人家也有人说你那好像贺你能跟章太炎比吗？ 就是啊， 你 像钱钟书当年不是说清华要留他，他说你们这还配得上，还配得上我在这教。但是反过来说，那就是人家因为后来证明人家自己确实有狂妄的资 本， 踩成了佳话，对吧？你就包括梁启超和那个康有为的，这不也是师徒的决裂？ 那大耳瓜子就是我们看走向共和，就是梁启超跟康有为跑日本之后，梁启超说，师傅，这个立宪不行了，革命吧。康有为说跪下，小梁启超咔就跪那上，彪彪彪，扇耳瓜子，这就是老师跟学生的传统。 是啊， 这跟那个相声门戏园子差不多。 哎，你觉得现在的社会还要守这个吗？ 其实我对不起哈、啊，我可能再跑个题，就是讲到这个学生的这个言论。比如说潘老师刚才说他觉得言论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因为他就是一方面，我就比如说我自己来看，我是觉得就是他比如说他对学术的热爱，他年轻人看了这么多书，他去点评，至少证明他就是有心向学。但是有一句话不是，但是里面有一些话我还是挺不舒服的，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年轻人就是以这种口吻来说话，我还是觉得就是 心里就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就说他比如说点评某某某老师说不怎么样垃圾，但是他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其实更让人紧张，他说充其量是一个不愿做黄种人的汉奸。我特别反感这种话、 啊、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身攻击，是吧？你如果是说这人学问不好，那你比如说他没有见识，还是没有才气，还是说他的功夫不好，但是我就特别反感这种动不动就往身上打帽子。而且我觉得痛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么一个年轻人，你本来觉得哎，他敢去冲破这个束缚，冲破这个原有的东西，我要表达我的看法，但是反过来你看他用的一些东西还是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反对的一种思维方式， 老套的语言， 就 是 啊，是 吧，俗套的骂人的方式， 就是动不动就给人扣个大帽子， 所以你没骂出明示的格调来。 就是 吧， 我觉得呢他那样说我也不认同啊，我也不舒服、嗯、但我可能会支持他，就是说你说是你的权利嘛，你不能怂。你不能到最后怂成那样，这我看不上了。就 这个潘老师主要支持的行为方式就是你要走就一条道走到黑、 啊、 就不要再回认怂了， 坚持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也没问题啊。 我估计背后有让他不得不怂的一些理由，没准咱谁到那儿都怂。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就是你说老师哈，我觉得好像我还是尊敬老师的，但是今天这社会啊，老师也不像老师，说实在的，学生也不像学生，就是乱了。我觉得这个辈分就这是个乱伦的社会，你知道吗？就他彼此都乱了，乱了的情况下，你知道我有时候就觉得，还不如咱什么都别论，咱就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 别什么老师学生是吧？学无先后，达者为师。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是不是咱们应该互相尊重一点？对吧，就是或者说这个各自能够守着一个各自的一个范儿，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假如说不讲究这种辈分，这些江湖上的东西，哎，学术界其实我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师，咱们以真理为师，以真相为师， 对， 以真知为师，就是那个是老师， 对， 咱们都是同学，咱向那儿去。所以我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觉得，你比如说你这学生，哎，他骂是骂，但是这就像原来这个李敖喜欢说句话，就是说我说你是王八蛋呢，我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是王八蛋。 对， 我觉得你的真本事不是骂人家一狗汉奸，而是说你要觉得这老师水平低，嘿，你拿你学术的这个功夫，我告诉你为什么。 对， 对吧？你水平低。 对， 这不是更能以理服人吗？咱们都是在寻求真理的路上的同道吧。 这句话说的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就是西方人说的，是我爱无师，我更爱真理的， 哎，就更爱真理嘛。 就让我想起就一个我女儿给我讲的一件事，她在英国上小学的时候，她班里边的一个学生，老师在讲课，那个学生就什么举手，老师不没有举手这一说啊，反正大概我要发言，老师说你想说什么？学生说，我心里边感觉到非常对不起你，但是你讲课讲的真的是太差了。 哎呀，这好玩！ 我老师当时气得就脸色大变。老师下了课就去找校长告状去了。校长的反应是给了小朋友一块糖，他没有评价。哎，走吧，走吧。啊，你就会想，这就是我爱无师，我更爱真理的典型。就是这个真理，也许是小孩子认为的是真理，但他就不怕面对老师说出我真实的想法。当然，这样很没礼貌啊。但是我觉得认同，这没问题。 这中国孩子可不敢。 这个你 有敢的，可能 有敢的早被打， 有 敢的 就出师门了， 开除了，找家长写认错书了。这个， 所以咱们还是要这个追求真理哈。那今天就是我也就想这个代表北大清华几所高校，给大家 代表一下， 给大家传播一个真理啊， 宇宙真理。 这个真理我最近学的比较深。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真理的这个发明者这位导师。这位导师的名字呢叫廖凯元，哎，其实很多他身边的人都说啊，说这个人是个挺可爱的人。你再看下边，哎，廖凯元这个奖学金，你看北京大学捐赠。你知道最近流行起一篇文章来，这个，哎，这是廖凯元的这个他的理论，哎，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廖凯元他说他这个理论呢，就是我们太祖先，哦，比特创造由 KQID 引擎提供动力的存在，然后呢，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号施令。他有他的这个莎士比亚基因演员什么的，相对论全息多元宇宙什么，还有这个公式，你看， 哎，我觉得怎么像电脑乱码的这一些公式。你知道这个人，哎，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太孤陋寡闻了，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我过去完全不知道凯元大人。我的这么有钱呢，他 啊，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吗？ 我虽然对在搞互联网，现在以前也不知道，真是 他还是什么博鳌论坛呐、啊，什么论坛的那个赞助人， 赞助人，对， 真是个大慈善家。 对，我今天也是看他材料，我才知道，比如说那个，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那个叫亚洲协会，在纽约，他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中美交流的很多事情，然后才发现这位廖教授竟然是那个基金会的一个理事， 而且人家发财致富不是靠传销之类的那种活儿， 对， 人家干的是高科技， 没错、他研究真理，他是纯洁的， 对吧？对， 他没靠这个挣钱，他反而是拿钱要让北大给他一个讲台， 对， 让他讲他的这个真理， 就是 他这个。 对，不管这个真理是对的还是错的，他需要一个讲台。 对， 我觉得这个动机很纯，我很喜欢他这种做法。 但是这个讲台这个代价也太大了，6亿是吧？四个学校一共6亿吧，北大、复旦。 千金难买人喜欢，是 吧？上海交大、复旦，这清华、北大，我才想起来有那个廖凯元楼。然后呢，比如说清华有什么，就是你现在就知道这个名字里边它有些某种诡异的色彩，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个中国法治研究中心嘛，它有个什么中国义理 啊， 和什么法治研究中心，然后这么 这里边又牵涉到什么儒家、什么道家里边全混着的一个东西。 哎，我真的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这理论又叫做什么呢？这个轩辕反商运行系统2.0。轩辕就是轩辕皇帝啊，他就觉得哎，今天的普世价值观，要照我的理解啊，他就觉得今天所谓普世价值观，咱们皇帝的时候全齐了，都说的就是，然后呢就是你看反商就是物理学的那个商， 对， 然后他又出一2.0，就是电脑时代的一个东西。哦，他这个有些人说不能不承认，他这个法治中心好像有一个还有一个主任。也是一个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你水平低，你不能懂，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呢，当然这个人家廖凯元也发公开信了，他就说啊，我现在成了网络上的攻击目标和那个拳击沙袋，你们诋毁我啊，这个我的批评者是在系统的发动文化战争来反对自己的文化文明吗？这位创造了跨多学科理论的这个廖凯元教授说，爱因斯坦在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之前也是个无名无姓的民科，对不对？ 专利局员工， 一个专利局员工。实际上爱因斯坦就是一位终身的民科，他不断地推进着物理的边界。他说，我的使命是实现轩辕之梦，我希望构建不朽的由 KQID 提供动力的轩辕反商运行体系2.0，来成就中国人及全人类。我希望实现轩辕习近平的大同，使人人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物质财富，并能自由追梦、寻梦、圆梦。廖凯元拒绝了凤凰网的采访申请，然后这个他写了公开信，在每个公开信的最后，他都附上了他的一首诗，说，您可听见轩辕在歌唱，他正唱着你心中的激情之歌，不要问他在呼唤谁，他正在召唤着你。支持者，他的支持者说，看不懂要怪你自己没到那程度。 这就应了一句话，你千万不能低估一个民科的真诚，也不能低估一个民科的梦想。 真是， 他为了这个梦想，他可以豁出所有的身家，我就是为了传播真理。哎，这种精神难道不令人感动吗？ 我听他们那个，我看那个知乎上有那个听过他讲课的人，哎，这个很多师生其实是很宽容的，就是说，嗨，哎，我们就是陪廖教授玩玩，这个现在这大学这个教授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人家这么大把的银子捐给你，这个给他成立个中心怎么了？听他讲堂课，你说你是哪疼哪痒了，你怎么不行呢？ 哎，这个社会如果这么宽容，这还何至于发生撞人事件？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其实我们不要嘲笑这个凯元教授， 社会民科啊。 对，他的这个，我觉得他是纯洁的。 嗯， 李菁好像对他的动机有一些分析。 我是这样哈，就因为因为这个行业的后，见过很多人，采访过很多人，跟很多人打交道，有的是咱智商问题，人家说确实听不懂，但是这个吧，我觉得不是我智商问题好像，但是我觉得以我这个做记者这个有限的经验来看，我能归结出一个特点来。 我自己认为哈，这个可能有攻击男性的这个嫌疑。我发现男的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比如说过了到40岁、50岁，他看了一点，特别是这种半吊子啊，看了这个， 比如王朔读《金刚经》 啊，这是您补充的，我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个案，就是比如学点古典的东西，然后学了一些，比如说横向的、纵向的，他就特别希望觉得自己我可以提出一个宇宙真理了，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统摄中国这个几千年文化，然后世界人类发展的规律，我这个叫什么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你不觉得男的到了一定程度就特别爱说这样的话吗？如果他在恰巧有一点他的文采，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引经据典的能力，哇，就很有迷惑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男人里边也包括马克思。 那是， 哎，我跟你说，不，这个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并不见得是开玩笑的？他有一个很严肃的东西，你知道，寻求一个大一统， 有规律性的东西， 寻求一个大一统的理论， 对， 是无数科学家的梦想。 对，包括 爱因斯坦 学者， 就是他说爱因斯坦没错的。爱因斯坦终其一生，他就要把他这个相对论呐、啊、和这个量子力学、啊，他想找出一个能够解释从微观世界到这个巨观世界星球，一切都能够解释的。 对， 你看最后没达到嘛，到现在还在追求这个统一。 话又说回来，人类有几个爱因斯坦，有几个马克思，所以不要梦想着你就能成为一个我，但是后很多人就以为自己就能提出这样一个宇宙真理。我就觉得很多人， 这个是 我真的 是高度凝练的，真的是对男人有一种 高度凝练的概括。你周围身边很多人是这样的， 对，很了解， 特别爱提出这个。 孔子提出人啊，就是耶稣提出一个什么，佛提出一个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也许也有女人吧，女人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成为最大智圣人的那样的一种梦想，你到最后才承认我的智商真的不行。但你在小时候，你的很多种梦想都是说我能够把这个世界能够推起来的一个东西。 哎， 如果有一些民科是终极一生保持着他童年梦想的人，我碰见过一个人专门到这个报社来找我，他说他解出来了一个真理，这个数学的一个特别极难的，像有点像什么什么什么是一加一什么等于二那种的。给我讲半天我听不懂，他说你，因为他是我老乡，他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中科院数学所，我找研究员我们碰一下。他把这个事情他们就承认了。我说先找找我同事吧，有一懂点数学的，现在也是果壳网主编，也看了一下，哦，这个几十年前都已经解完了这个事儿，他解了半辈子，把这个事儿给证明人家已经解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我跟他告诉这个事实之后，他说你不了解我，你不懂我，拿着东西很严肃的走了。 你看以前那个还对，很有 喜欢这样的， 就是很有意思的。不是以前就是那个战犯，那个黄维，就是国民党的那个将领，他到监狱里，他不就是一直想研究什么一个永动机嘛，就是一个东西不停的就因为、 啊、对。 然后我很有意思的是，前日子我在网上看到是说谁好像也要做那么一个研究，然后人家说这黄维多少年前在那个战犯改造的时候，人家 永动机全世界得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研究， 哎，民科研究出来了。我那天在百度百科上看见一个，这怎么永动机呢？就是说啊，汽车不用油怎么走？在汽车前头挂一块大磁铁，这磁力它一直倚着先走。 那大磁铁怎么走啊？ 啊，这个像那个电影《雪国列车》，《雪国列车》里边就是世界末日了，只有一列火车永远在转。他生命，我那个人发明了永动机，最后那个电影主角呢就到他这个车头里边，发现有一个小孩一直在里边转，就是一个特别5、6岁的小孩在里边转，带动了庞大的系统，来证明这个理论是虚幻的了。 哎，这有意思。你知道我还看见最逗的，就是说民科已经超光速了，你知道怎么超光速吗？哎，我跟你姐你一时这晃范儿的，就是说，哎，一光年，一光走一年，光走一年的这个距离是吧？好，假如说你有一个长杆，有一光年那么长的长杆，你拿在手里，对吧？从这个一光年的 A 点到一光年那头的 B 点， 我一伸手就捅着了，光走一年，我这一下不是超光速了吗？ 你这个不就是什么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杠杆，我就能撬动起地球了，是不是？ 所以阿基米德也是民科出身，也民科出身。 你把这理论呢介绍给说相声的李菁，他就发明了那个 手电筒， 侯宝林那个手电筒的光柱爬 上去， 对对对对对，不行，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话题之外啊，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廖教授毕竟。就是归类还是要归到慈善家，他毕竟做慈善， 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啊！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慈善其实也挺值得说的。你不觉得中国的慈善老是有时候让人觉得挺怪的啊？咱先不说咱们那个什么光标兄啊，就是经常拿着一大把钱，我要送给你，然后还得照照片。其实我觉得做慈善也有一个品格高下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捐大楼，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去？ 我是觉得教授没问题，大学有问题。 是 大学的所有的大学的独立性就表现在你给我捐钱不意味着我认可你的人品，你给我捐钱不意味着我认可你的学术水平，你不能影响我的学术独立性。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其实这是廖凯源自己领会不了，但我们的大学应该有这样的规范的一个东西。 而且我还 好了 挺奇怪。